信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温暖我的脸，为我证明我曾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Oh,

局是不是就不会想念，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随身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， 说我永远爱你。 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贴有点傻，是我的喜欢。